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又是周一，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哇天，时间过得好快，我这掐指一算再有整整两周，2018年刷了一下就过去了。 我不想面对这个事儿，真的。 然后我们就又长一岁。 哦，并没有。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你是不是都奔四了？ 因为过什么样的早晨？ 今天7:35，高磊问出了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问题。 我跟你说，我不在乎那个生理年龄是怎样的，反正看上去还是很小， 也就27、28、29、30出头。 这胃口杠杠的，你说？ 我真的，我告诉你，大家伙儿，上节目之前，苗山刚刚吃了一个大老玉米，我天呀，那么大个儿。 一个特别长的一根，我买的时候我还跟你说，对，挑那根长的给我。 而且苗山是常立志，立长志，今天又立了一个新的志愿，这就是接下来是多少天？20天还是18天？ 哦，不不不，从现在开始。 哦，从现在开始，对不起，从现在开始。 Forever。 2018年12月17号7:36开始，他要减肥了。 减肥。 你听听，油饼女王她都要减肥了。 油饼最近真的不吃了，真的。 真的假的呀？ 最近我决定了，昨天我那个采访了一个嘉宾，做2个小时直播，我受了刺激。 哎呦天哪，这刺激真不小，我告诉你。 两口子，你知道、他们两口子携手一起胖起来， 哎呀， 然后携手要一起瘦下去， 怎么着？ 然后他们两个人30天，一个人减了9.5公斤，一个人减了9公斤， 那就是将近20斤了， 18斤吧左右。 我的天，厉害！他怎么减的呀？ 然后 运动。 刚开始他们俩是为了找了私教，上了私教课， 你看看， 然后什么都管。但是他那个体重曲线在前几天不是很明显。 哦。 经过，而且那个女孩是每天都去锻炼，每天是至少2个小时以上、 哦， 而且是不但是器械，还有一些有氧结合。结果他说大概十几天，两周吧，只瘦了大概2公斤。 哦，那就是掉的都是水呗。 对 啊， 所以他就觉得没有怎么掉。后来发现了一本书，说这个吃和运动是1:9，吃占9，运动占1。 啊，对。有这一种说法。 然后他当时就说，哎，这怎么回事？这个后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大师体验课，他在说，哦，那个维密的教练冲着我就说，对的，吃占酒。后来呢，这个女孩 我天，他都有钱请得起维密的教练、 哦、他去参加了个体验课。 哦，体验课， 他说当时他就问那个教练说、哦、您是靠这维生的、哦、你怎么能说饮食靠酒呢？后来教练就说真的，我不得不说我们锻炼只占一，所以他就开始调整了自己。他后来，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跟我说，他首先他们两口子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掌握了，那你减肥就成功了90%。 我也要知道， 就是把你身体的时差倒过来。 哦， 尤其我们中国人喜欢晚上聚会撸串、 哦、 吃喝啤酒、 啊、 他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往死了吃。 呵， 他们两口子、 这个、 你看他们的早餐，每天拍照片，他们是土豪般的早餐啊，什么想吃的都搁在早餐。 就关键是您得有时间吃，又得有时间做，像咱们这么紧紧巴巴的时间，估计也就只能像苗山一样啃一根老玉米棒子了。 我是因为今天正式开始还没有采购、 哦、 等我采购了，我从明天开始是有时间的。他教了我一特别好的办法。 怎么着？ 他把那个牛肉提前卤出来，然后切成片放在冰箱里冻起来，然后呢其他那些菜他可说要隔2天去买，因为要新鲜的。 对对对。 然后这些菜需要煮的蒸的头一天晚上处理一下，不需要的话只要头天晚上洗出来，一洗洗一周的，就搁在冰箱里冷藏，早上起来把这堆往蒸锅里一放，还有鸡蛋，还有你那个肉，热加热一下，都用蒸锅。他说所有东西放进去，这个动作大概需要5分钟，蒸需要10分钟，然后出锅摆盘，还拍照片还要5分钟，20分钟就搞定了。 以后我你提前6点就得起床，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完成不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哦，我想说的这些动作是我不上班的时候。 我的天。但是很可惜，明天后天好像都是你啊。 是呢，所以我就今天晚上，我下午就去采购了，真的。 行，祝你成功吧。 看着吧，我明天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摩草又说了，油饼不吃了，改老玉米了。怎么着？我们大周一的早间又给说成了吃喝玩乐大搜索，完美啊！ 就反正那个有啊、哦，还真是糊涂的旁观者说，甭管怎么着，总能绕到去。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说的这个互动话题，说这么半天啊，真不是跟吃有关。我们应该上个星期六已经说多了好多的这个吃的了啊，咱们今儿不说、咱们说什么呢？今儿我们会聊到一条内容，说2018年中国媒体的10大。流行语出炉了，像其中的锦鲤、进博会，哎，进入了这个10大流行语的 红人榜当中， 而且好像每年呢到年底都会盘点一下。 对， 对，各种盘点。那今天呢我们俩就跟大家来盘点盘点2018年您的关键词。大家来想一想，也就两周的时间了，总结总结即将走过的这2018年都发生了哪些个事情，有哪些个关键词让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好是给我们说明白为什么选择这个词是你自己的关键词。我们要听故事。 对，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朋友发来说，哎，我这个关键词今年是幸福，为什么呀？哎，我领证了，这个这是一个可以分享的 对 词儿 啊， 所以就把您的这个今年呢总结一下，用一个词儿或几个词儿代表一下。 那现在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应该要改了？由之前的吃 瘦， 对，改成现在的瘦 瘦。我的关键词好，我最后两周的时间，我要改变全年除了这两周以外的其他不健康的日子。 大家听着啊，最后也就14天的时间了，因为今天是17号，14天，整整两周，看看苗山他能瘦多少斤。 够了，我要在春节之前瘦下来。 我的天呀，你不会说春节的时候你要双喜临门吧？你要办事儿吧？ 不不不。不会的， 不会的， 我只是想那个春节多吃点。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一起互动交流。说到的就是咱们今天总结一下您2018年的关键词，说说理由，说说故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生活服务资讯。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安贞路的改造工程呢上个周六完工通车了。这次改造呢拆除了之前横亘在路中间的绿化隔离带和停车场，加上辅路道路拓宽到双向的6车道，而且还增设了非机动车道。那么道路通行条件呢比改造前改善了很多。改造之前呢这条路中间是绿化带、隔离带和停车场，双向总共呢只有2条车道可以通行，经常在安贞医院就诊高峰的时间呢堵的是一动不动。这次改造呢除了将车道拓宽到了6米之外，安贞医院门口位置的道路交通啊组织变化最大，在医院门口的北侧和南侧辅路设置了长约120米的临时落客区。那是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临时落客区呢？设置临时落客区呢就是为了方便车辆能够放下病人，但是为了不影响交通通行啊，临时落客区呢要求急走急停，不要停留。那么就诊患者下车之后啊，车辆可以顺行至安贞北路，掉头到西侧的新华阳光和安贞华联停车场停车就行了。 哦， 就是方便了。 反正是改造之后，安贞路周围可以提供700多个车位，而且改造之前的位于道路中间的停车场是只能提供200多个，所以目前来说是有很大的提升。 是、 大家关注一下。下面咱们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近日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将会持续对黄庄地区等北京26个校外培训热点区域展开重点督查，今后呢将探索建立专用账户等方式，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从7月份开始集中整治阶段之后，北京目前已经整改培训机构是7079家，整改进度达到9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住房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系统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的停网公告。公告称啊，因为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2期已经是上线了，需要对咱们北京市房地产的交易系统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进行停机改造。那么定于呢2019年的1月1号 的零点到2019年的1月5号24点，一共是5个自然日，其中有3个是工作日，暂停办理新建及存量房屋的认购、购房资格审核、网上签约、资金监管以及交易查询等相关的服务。那么这段时间您就先别卖房，也别卖房了啊！ 哎呦，别涨价。 估计是涨不了的哈。 对，西城区综治办近日就对平安西城志愿者和志愿服务进行了表彰。如今呢，西城大妈已经超过了8万多名，他们在社区应急防火、慰老服务，还有这个邻里守望、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未来呢，西城区还计划利用疏解腾退空地，设立西城大妈展馆，来展示咱们大妈们的风采。在西城区的综治办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西城大妈们中午的午休时间呢多会儿午休，因此这个时间会出现巡逻空白的情况，那金融街、展览路等地的白领都是党员，如果能够把中午遛弯的时间拿出来巡逻，那既可以填补空白，又可以完成党员回社区报到的任务，一举两得。目前这事儿还在规划当中，据说这一旦落实，西城都市白领或身穿马甲，然后呢佩戴红袖标，活跃在街头巷尾，成为一名低龄的西城大妈。 我觉得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还有一得是什么呀，就是锻炼身体了，很多白领人坐办公室他一天也动不了，这一下走一圈还不得10000步， 但是我想说西城这个金融街那一带的白领吧、和 CBD 的白领可能还不一样， 你说说区别在哪儿？ 这个金融口的他们是还挺辛苦，一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中午吃饭的时间其实都很紧张， 就是盯着盘，是不是？ 对，一直在盯着、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时差，人美国那个盘是夜里头， 对，他们经常是大晚上上班的。 哟、真不容易。 因为比如因为我学经济的，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就都是做这个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录节目录一专题、来不来去夜里听，还觉得哇做真好，夜里3点决定奖励自己一锅石锅拌饭还是什么的，然后对，煲仔饭， 煲仔饭， 我就自己夜里3点半考到王府井去吃那个老日昌， 我知道了那家啊， 一推门愣发现一桌高中同学，一桌大学同学， 我的天哪！他们金融街那边跑那边吃去了， 不是，这是咱们在王府井那家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24小时营业的店不多， 是 那会儿老日昌是难得就是一直开着的、 哎、 所以他们就是那种金融口的人大夜里就是来吃个饭 不容易 啊！我说我天哪，我说你们怎么都在，这是同学聚会吗？而他们两拨人不认识啊，一拨是我的高中同学，一拨是大学同学，然后他们就说难得找了馆子，他们还得回去接着盯。 哎呦，真是不容易， 对， 辛苦辛苦了， 辛苦的 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淀区的消息啊。海淀区呢，北下关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日前开业了，为辖区内有需要的老年朋友提供生活照料、康复训练等专业的养老照护服务。这里呢，建筑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那么其中呢，地上一层设置床位52张，主要是接收自理、失能、失智、术后恢复以及高龄等类型的老人。这里呢，还可以结合智能化的养老措施，通过专业化的护理团队为老人制定科学的个性化的护养方案，为老人提供专业护理、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康复训练，还有社会交流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是， 您2018年盘点一下自己经历了什么啊？然后呢，总结那么几个词儿，成为您2018年的关键词，发送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送给大家陆先生这首歌曲《华年》。 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季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浓，你裙摆绽放总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看大家伙的关键词。陈涛说了，2018年我的关键词是 成功。哇，听着就那么的正能量哈。以前啊，我告诉大家，我特别不靠谱，特别不靠谱的那种。但是从2016年开始有了宝宝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要改变，要努力。2018年初，我成功面试了一家物业公司分公司的副总经理。经过这一年的时间，我陈涛已经是成功做了另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了。那么未来2019年我要继续加油，所以我觉得2018我还算是成功的，至少是阶段性的成功。所以我今年的关键词就是成功。加油陈涛啊，加油哥们儿、啊、 真棒。 2019你更好啊。 我就喜欢果心说的话、嗯、减肥没有理由。我懂你。 这就是你的关键词是吧？ 对，然后五个 L 就说我对吃很有兴趣。哈哈哈哈。然后另外他说那个访谈在哪看，一会儿我找找发给你。 好好好，来熊妈妈就说了啊，关键词那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啊。怎么讲呢？哎呦，我告诉你，我是熊妈妈吧，我这熊儿子终于成为了1年级的小豆包了，再也没有幼儿园一日三餐的待遇了。每天早上起来6点起床，打仗一样的我得做早餐，招呼孩子起床，洗漱吃饭，冲出家门，下午3点放学，然后就开始咆哮式的陪写作业，又要做晚饭了，日复一日。哎，不说了，我先平静一会儿去了啊。真是2018年我万里长征开始了艰难的小学1年级第一步。 哎，你一说这个真的好久没听过这个话了哈、嗯、1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话、 啊、 是吧？ 现在可能是不是他们都不说了呀？ 不，关键那个时候的一打一蹦高的小豆包现在都成为爸爸妈妈了、 哦、 所以反过来说自己的孩子了，你知道吗？啊， 我那个已经发过去了啊，这个五个 L 这位同学。 哦，好好，祝您这个减肥成功啊。九月就说了，我闺女1岁多了，我2018年的关键词是喂奶。 哟，有娃了。 我还总结了一下我老公的关键词是换尿不湿，还搭了个动词换尿不湿。虽然辛苦，但是我们俩都很幸福，因为哎呦，有胖闺女抱着多好啊，是不是？ 嗯、哦，哎、啊，我想知道那个 R B 这什么 R Blue。嗯、Kimo and Nikki， 哇，您这个名字好长呀。他说我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瘦瘦瘦。 哦， 本宝宝从155斤减肥到113，哇咔咔。哇，你快夸夸，你真的，你真的好棒， 真的减了42斤呢、啊、 你真棒。但是我想知道一下 how。 why， 对，这个方法 请你具体的写下来，我等着你的回复。 哎，得嘞。 刚才那个谁啊，征、 啊、 就说了，哎，真是应了景，像你们说的，2018年我真的关键词就是幸福，因为明天就要和男朋友去领证了。 哦耶， 他终于正式成为老公了， 祝福你们百年好合， 对， 早生贵子，明天你就要嫁给他了。 哦，那2018年真的是在最后2周的时间里进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了啊。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您盘点一下2018年您经历了什么，然后把您这些经历呢这总结成为关键词儿，代表您2018年的经历，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来听听您的故事。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3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心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53分了，接下来热点消息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引出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这一条。2018年中国媒体10大流行语正式出炉，锦鲤走红，进博会上榜。 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日前就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媒体10大流行语，上榜的流行语包括了宪法修正案、命运共同体、进博会、贸易摩擦、锦鲤、板门店宣言、立德树人、 一箭双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哦，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对，这我们熟哈。此前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呢还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包括什么呢？进博会、直播答题、信联、政治站位、县境房、消费降级、中国农民丰收节、贸易霸凌、大数据杀手、冰瓶。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进博会此是相继入选了两个大榜单。 嚯，这2018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的语料呢，来源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国内16家报纸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11月底的全部文本。这些报纸包含国内政府机关报，还有都市地方报，以及发行量较大的晚报，语料规模呢近5亿字次，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点。 哇，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互动交流一个话题哈，总结一下即将过去的2018年，您自己个儿的关键词是什么？当然了，是可以一个词，也可以是几个词，您只要是分门别类的给我们解释一下、解读一下，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我们特别愿意听一听啊。 哎、 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晴空还是乌云，全都因为你，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全都因为你。一句话，你掌管着天气，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的意义。谁都无法取代最特别的存在， 是你 对我眨一眨眼睛，连时间都会变快，你占据着脑海最甜蜜的无奈。也许你还没发现有人为你发着呆，每一秒都被你吸引，我在你的身边，每一刻都让我惊喜，你在我的眼前。再大声一点，我的心愿让你慢慢慢慢听见。 哎呀，歌词唱到无论是刮风下雨呢，全是因为你。我们也希望衷心希望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100多万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出发吧节目，每天早上起来7点半的时候锁定 FM87.6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哈。 嘿， 好了，继续分享大家的关键词吧。还有哪条来说说？ 怎么都要那个访谈？ 对，好多人都管你要那个瘦的访谈，你知道吗？大家都想减肥。 我觉得你有时间开了2个小时，不如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访谈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吃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 嗯， 然后呢，反正昨天的嘉宾有一句关键词就说是什么呢，说一定要深加工的食品少吃，最好不吃。 对，特别精细的也要少吃，尽量多吃一些粗粮。 对，比如说甜点，它经过很多那个工序才能做出来，这叫深加工。 你加了多少糖啊？少吃啊！ 烤白薯就直接烤出来就吃了，就没有什么深加工。 对， 特别好。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您的关键词。 成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Q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88，一汽大众。

南四环肖村桥西向东有多车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队尾接近了公益西桥。哎呀，今天是星期一，而且要快到年底了，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千万别出事故。那么另外呢，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7.8， 哇，上升明显，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东三环分中四桥到金广桥的由南向北，东二环小街桥到东直门桥的由北向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那么呢，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的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说一遍，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延续了承压下挫，腰盘波幅这个比较窄，美盘时段的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是好坏参半，金价先跌止每盎司$1,232之后呢又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37。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北京时间的8:06了，今天我们周一版的节目当中呢，高磊和苗山呢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即将过去的2018年，咱们每个人总结一下自己，用一个或者是几个关键词作为自己的年度关键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好是说一说您为什么选择这个关键词，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我想知道高磊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不惑。因为今年我40不惑了。我告诉你， 天哪，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对，很多的朋友看到我说哟小高啊刚大学毕业吧，我说是的阿姨。 过了过了。 但是真的啊，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就身上会有很多的压力，突然感觉力不从心， 感觉身体被掏空。 不是，确实是，包括啊，体能啊，身体素质呀、啊，工作能力啊、哦，工作能力还是勇猛精进的。来，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的年度关键词是什么？ 我就刚才一直在回忆，怎么什么也不记得呢？ 真的就是要瘦，是不是？ 哦，对，真没有想到我的年度关键词在最后2周才开始。 又改变了自己哈。我们来看看这个高十一吧，用我们本尖儿嘿，都是梅山磊哥，你们好。明年6月份，应该就是2019年6月份呗，我儿子要参加中考了。哎呦呵，这可是家里边的大事儿。 可说呢。 所以呢，2018年和2019年我总结了我们全家最喜欢的关键词，那就是心想事成，希望儿子能考上北京十一中学，加油。 哇， 重点是不是 好棒的目标，好难，三五太难了。 我们家儿子未来考上 对 八十中学， 对，加油 加油。 哎，八十真的不错，你就是八十毕业的。 不是，我是日坛。 哦，你日坛毕业的。 哎，还是有差距的。 反正 八十是市重点，我们是区重点。 哦，反正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就那一代，我们那一代的时候的文科状元，好几年连续都是八十中的。 理科状元也是他们家的， 真棒， 太厉害了，真是北京朝阳区独一份，好像市重点，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就 他们一家。对对，不知道。 哦，现在不知道了。 挺棒。 哦， 九月就说了，我闺女一岁多了。2018年关键词是喂奶， 是说过了 啊。还有那个 ZZH1970 就说了，说你们早上好啊，他说2018年的关键词是健康。 哦， 这一年我健康的活着。 嘿， 括号前两年我得了一场特要命的病，这两年我就特别注意饮食和锻炼，所以现在能健康的生活着。另外呢，我帮人调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让这找我的人都成为了朋友。 嘿， 他们也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工作着。 人家掌握了一门新的技能，不仅仅让自己的身体变健康了，心理变健康了， 对， 还帮助了好多身边的朋友。 对，我是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那个积极能量的一些循环。 释放，对， 哎， 这是大爱哈， 特别好。希望您注意身体啊，继续，然后多多锻炼。 哎呀，还有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颜值越来越高啊。我突然看到了一位叫我不是我的朋友，不，你就是你，最美的 你。你就是你。 最美的你，我不是我说了，说我的关键词是你们说的少吃那个甜点，为什么呢？我创业八年，我终于算是将自己的这个甜点的品牌做出成果了，我要继续努力。那么另外呢，给大家支一个招，也就是什么呢？买奶油甜品的时候，尽量买看着是自然的乳黄色的那些个甜点，那些五颜六色又大又好看的还是不要买了，因为真正的好奶油是不适合调色以及做造型的。我们正是因为一直做好产品，才能够在市场的激烈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继续加油，2019年更加努力。它的关键词就是甜点。 你太不容易了，为了让大家吃口好的，他无数次的每周都要尝新菜式， 是 对吧？ 还不胖，还这么美，你就是你。 我真棒， 是不是？ 我不能做这个工作。我小的时候曾经想我要开一个咖啡厅或者面包房，后来我妈说你算了，一是你没钱，二你要是开了这个，你可能进不来门了。她说你肯定本来自己又爱吃，然后每天要尝，因为你有时候创造新的菜式的时候，新的甜点的时候，你肯定要尝口感怎么样。我有合理的理由可以每天吃了。 你们家店的唯一的一个顾客就是你。天天你把你们家店做的所有的甜点全报销了。 陈涛说，2018年我的关键词是成功。以前我很不靠谱，特别不靠谱的那种。 哎呀， 从2016年有了宝宝开始，我就自己告诉自己要改变，要努力。 好 啊，今年的年初呢，成功面试了一家物业公司，成为分公司的副总。 这也念过了 啊？这是吗？我天，你都什么时候念的？ 对，反正就祝他成功吧。 好吧 ，S666就说今年关键词是少女变妇女。 结婚了，估计是。 我是不是有宝宝了呀？ 也有可能。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分享一下您今年到底有哪些成绩和成就，把他们这个设计成几个词儿告诉我们，来提示您今天的收获。 是，说说您2018年的关键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热点消息啊。银行卡闪付免密免签功能需要小心。前一段时间呢，广州南沙区公安分局鱼窝头派出所接连接到了群众的报案，说啊，被人盗刷银行卡的资金。根据这些事主反映，他们的银行卡都在自己手里边啊，但是卡上的钱不翼而飞啦。那么针对这一新型的作案手法，警方是高度重视，迅速开展了侦查。 民警综合分析认为呢，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地点的选择上应该是以人流密集嘈杂的地区为主，于是呢将目标锁定在大同市场正在举办的美食节，并对该区域进行了重点的布控。 那么随后呢，民警就发现有两男一女手里边拿着黑色提包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却没有购物的行为，形迹是十分可疑。那么其中呢，一名男子手持黑色提包向一名群众靠近，然后呢又迅速的撤到了隐蔽的位置，拉开提包操作刷卡机。 民警就看准时机，迅速上前控制了三名嫌疑人，当场缴获刷卡用的 POS 机两台。经初步的核实，他们盗刷银行卡资金110多笔，累计涉案金额是10万多元。 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把钱刷走的呢？日前警方就揭秘了。民警说，我们现在很多银联卡都换成芯片卡的，芯片卡的都默认会开通免密支付，也就是闪付功能。那么小金额的消费是不需要输密码或者是签名的。POS 机呢，感应到芯片卡的这个闪付功能，它就自动消费了。所以这个犯罪团伙就是将这一部设置好的 POS 机装进一个比较薄的钱包里头，然后呢就寻找一下合适的这个下手对象。找到合适的对象之后，就会靠过去感应一下，感应的距离大概是5厘米左右。所以呢，一些女士的包包或者是男士贴身带的钱包就很容易成为他们下手的对象。也就是说，您这个 POS 机和您那个钱包离着5厘米近，就能直接刷卡 走了。 我的天哪！ 由于免密支付最高限额是1000块，所以每次嫌疑人都会设定为999元以下，专门选择人流密集的场所逛街。就这样走一圈，他们收获是真不少啊。 那这一团伙的盗刷手法呢，利用了银行卡闪付免密免签功能。自2018年6月起呢，中国银联与各成员机构联合对小额免密免签功能进行了优化。那么银联芯片的借记卡、信用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单单笔限额由300元提升到了1000元，单卡单日累计消费金额不超过3000元。 哦，芯片银行卡呢，大多都具有小额免密支付功能，而且有闪付功能。使用这项功能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其支付原理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目前各家银行对支付的次数和金额都是有限制的，为避免损失，建议市民群众朋友们及时了解自己所持卡片的支付规则，并妥善的保管。 由于这个免密支付呢是默认开通的，所以民警提醒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打电话到银行直接关了这项功能。 我就关了。 我好像还没关耶。 你知道是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你知道吗？ 啊，你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免密， 因为你不订外卖，对不对？ 我偶尔也会订。 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大的很多这个外卖的平台，他们会希望你买他们的月卡，他们的会员卡，因为你每个月都可以获得一些红包。所以我以前是买了无论那个某乐嘛，还有某团嘛，然后上面的那些他那个每个月的月卡我都买超级会员。但买了超级会员之后，我就发现了我只想买一个月，但它会自动关联，对不对？ 自动续费。 对，但是我有的时候说我下个月比如我出差不在北京，我不想要，但是我就找不着哪里，因为他们会很设定很小的字儿。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客服，客服就说你把它自动支付的免密功能取消掉，它就不能再扣月扣下个月了。 因为是自动免密，也就是说它自动扣费。 对， 你把这关了，这功能也就取消了。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把我所有的那个都取消了。 提醒大家啊，真的，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这个手机支付的这种免密功能，您最好全部都修改一下，要么就是这虹膜，要么就是指纹，要么就输入密码， 一定是多一步安全一些，至少让您知道。就我们之前有一次，你记得咱俩直播，我还开玩笑，我说现在有人脸识别或人脸支付了，您说出新手机了是吗？有多好看脸？ 我凑过去看一眼， 咔嚓刷过去了， 8800，我的天哪！哎呀，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继续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2018年您的关键词发送过来。 They'll sit and nod their head. friends. I'll tell you all my secrets, and you tell all your friends. Hold on to your opinions and stand by what you say. In the end, it's my decision, so it's my fault when it ends. 哎呀，8:18了，我的年度关键词改了，我的年度关键词不是四十不惑了，我要改成降温，就是希望我们直播间那个温度能够从31度降到24-25度，我都快热晕过去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盛夏的赶脚。 哎呀天哪，刚不到一个小时的直播，我的嗓子已经干得冒烟了，珊珊也快坚持不住了。 不过我觉得还好在于那个磊磊一直在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出去喝水。 我是离不开这个直播台的嘛。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吧。 好， 海飞说了，18年的关键词是安逸，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年，平淡无奇，马上到2019年了，要开始改变了，一切都不算晚。哎，我觉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对，一切还都不算晚，但是前提是你真的有心想改变，对吧？你别到时候空头支票，只是说两句，那没用。 人家那个老何政委就说了，四十不惑的意思，高磊，请你正确对待，就是人到了40就不能出去霍霍了。 哎，我的正确理解是，其实到40的时候啊，很多我之前不明白的事情，我就不想弄明白了。 我以为就自然就明白了呢。 不不不，他有的事儿他还是不明白，因为我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哈，说的我自己好高级。 哎，我跟你说，我没到40，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是吧？ 有些搞不明白的事儿，我就不想搞明白。 你不就比我小个1-2岁吗？真是。 哦天哪，明明就有小20呢。 来看柠檬说什么？柠檬说，我2018年的关键词就是考试，今年参加了3场考试，都还没出结果，希望自己能够考成，加油吧。考试我觉得这个人生当中啊，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考试，有的呢是在这个教室里边要面对这个考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有的时候甚至你家里边比如说结婚了，有了宝宝了，这都是新的课题，新的考试。 我其实说实话啊，就是等你就是工作了很多年再回头看的时候，如果像这种考试或者工作上的事儿，远比生活里面的事儿要好解决的多， 要简单直白 的多的多，因为就在工作事业上和学习上，我考试就像比如这样，你只要努力了，至少不会跌破到零，顶多就是没考好， 对， 还是零而已， 或者说就是看你自己的努力的程度， 对，就一般是有正比的回报的， 当然了， 但生活上的事不是咱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是和朋友相处还是跟爱人相处还是跟家人相处，有的时候你付出很多努力还会出负数。 哎呀，这是珊珊说给谁听的呀？ 哦，真的，比如说你跟爸爸妈妈相处，你觉得很用力的爱他们，买好吃的什么的，但他们糖尿病，你说是不是出现负数了？ 好像说的是我妈。 对吧？所以我就说，你要想想生活里的事儿，那工作学习，那真的是一个人可以搞定的事儿。 对，都不算事儿了哈。 对， 魔草儿说了，我的关键词就是学技能。以前我一点儿都不会做饭，也不想做，也不想学。但是后来我闺女改变了我。我闺女总说，妈妈你算了，我还是找我姥姥吧，我不太相信你的手艺，我不敢吃你做的饭啊，这句是我家的啊。这不是公然的挑衅我吗？所以最近呢，我从简单的饭开始学起了，已经得到了我闺女的认可。哼，小样的，我还摆不平你。 刚才香奈儿5号发来了3个图片啊，是教大家怎么就把刚才我们热点提到的这个扣费的事解决。 怎么解决？我现在就 特别好。 哎，你这样，你说着，我用我的手机来实际操作一下，好不好？ 他正好分步骤发来3个图，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咱们以微信为例， 好， 因为每个 APP 都有嘛，自动扣费的。以微信为例，咱们找到那个设置里面有个支付管理。 等会儿呢，设置有一个，我怎么没有支付管理啊？ 有，肯定有支付中心。哇，你这这么黑，你看得见吗？我的天！ 设置是不是还得点通用啊？还是隐私呀？ 因为钱包里。 哦哦啊！ 钱包里面。 不是，你先说吧，我这找不着了。 就反正大家就找，比如说咱们以微信为例啊，咱们打开那个钱包里面有一个就是支付中心，支付中心里面有一个支付管理。哦。然后这一行大概显示的是，第一行是实名认证，第二行是修改支付密码，第三行是指纹支付，第四行就是自动扣费，这是关键词。然后找到自动扣费之后，您把它划开，你就会发现里面您和多少家单位有这种合约。刚才人家这个香奈儿5号发来说，他 是您暂无合约记录的、 哦、 但如果你已经授权把这个给谁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你们之间的合约记录。那同样支付宝里面也有从钱包寻找支付管理，然后看支付宝和谁有一个支付的一个合约记录 关联。 那通常现在往这个电子支付也就是这么几种形式嘛。 对对对， 您把这几种支付形式的那个支付设置咱们挨个查一遍、啊、 对，把那个免密免签的全都给改了，必须得多一道这个保护才行哈。 啊，谢谢五号啊。 好，谢谢，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咱们盘点一下咱们自己2018年的关键词又是怎样的呢，一块分享一下。 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哈。文化快讯，国家大剧院开放已经是11年了。12月22号，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呢将如约而至。当天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30，50多场精彩活动呢将在大剧院的各个空间内上演。歌剧院内运用 8K 技术拍摄的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举行首映式。那么随后，歌剧电影《美丽的蓝色多瑙河》长征也将轮番播放。 电影频道大型专题片《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日前发布影人版的海报和主题曲《光影铭刻》。150位受访的影人面孔汇聚海报上，把人们的目光拽回到40年的流金岁月。影响呢邀请到了张艺谋、李雪健、王小棠、黄建新、唐国强、于东、宁浩、黄渤、大鹏等等老中青150多位电影人，通过他们的倾情讲述，记录影人传奇、时代进步、生活改变，透过银幕视角回顾40年伟大征程，致敬改革开放。 我们来继续看电影《魁迪：英雄再起》宣布国内定档2019年的1月4号。影片呢是由史泰龙、迈克尔 ·B· 乔丹领衔主演，两位传奇拳手霸气回归，携手为家庭而战，再次重拳出击，将在大荧幕上释放拳击运动的魅力。 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导演，《阿凡达》原班团队打造的《阿丽塔：战斗天使》有望在2019年春节后在中国上映。《阿丽塔：战斗天使》是根据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的代表作，这是《冲梦》改编的。这部作品呢，世界观宏大，拥有众多的铁杆粉丝。到时候咱们关注一下。反正之前我听到很多朋友就是什么发预告片，我得看一看。然后呢，每天就看个美国什么时候上映，中国什么时候上映。对于他们的粉丝来说，这好消息，春节后就可以看到了。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2019年5月份，由著名演员张火丁演绎的程派《霸王别姬》呢将在北京上演。众所周知，《霸王别姬》是梅兰芳主演的梅派名剧，是经典的剧目。那么其中呢一段梅派虞姬的剑舞更是戏曲舞台上流传至今独特的精品，以往很少有程派演员尝试用程派的方式演绎该剧。但据说张火丁10年前就想演《霸王别姬》，2008年他就向梅葆玖先生说过自己的想法，所以真是10年磨一剑呀、啊！这份勇气和追求令人赞叹。 由这个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共同策划和主办的金陵盛祭，17世纪的金陵画坛正在中国美术馆1号和8号、9号三个厅展出。展览共展出了两馆收藏的涉及40多位名家的81件套书画精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条这个大家伙的这个关于关键词的信息哈。 哎， 耿就说了，2018心累，自己和老婆带着2个宝宝，老大5岁，老2 1岁，哦，那刚刚要的老二， 真是辛苦。 上班之余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还要消化来自于老人的情绪，我真的是有点累啊。 咱坚持一下，做父母的都不容易。 所以我是说啊，这个虽然二孩政策放开了，但是大家要娃需谨慎哈。刘畅说，2018年我的关键词是车牌、学区房、公司新办公室搬家，每一件事儿都足够折腾，还好结局完美，结局好就好啊。 对，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总结一下2018年您的关键词。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红旗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这两天天气不错哈，而且呢气温回暖，非常适合大家出行啊。未来两天咱们北京的情况又如何呢？ 嗯，这个未来几天呢，起码是在未来3天内， 是 北京都会维持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 太棒了 啊啊！这个而且呢，气温呢维持的也比较高。像今天吧，可能呢，像咱们城区啊，都可以达到8到9度，甚至更高一些。那么未来3天基本上呢，也是最高气温在8度上下。那么到了周四以后啊，恐怕这个周四这天可能吧会受到一些雾霾天气的打扰，这是因为冷空气啊不活跃。所以呢这个天气啊比较稳定，容易生成雾霾。另外呢就是外来污染物也会向北京聚集，这一天呢需要注意。那么周后边的这几天呢，冷气团呢会逐渐的控制北京，气温呢也要稍有下降，那么最高气温呢要回落到4到6度。那么总体上看啊，在这个季节都算是比较暖和的天气了。 嗯，是，那这是北京的一个情况。那么全国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情况又如何呢？ 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看呢，那么大部分地区气温也都在这个回升当中。像今天吧，杭州啊、长沙、贵阳等地啊，最高气温都要回升到15度上下了。这种湿冷的感觉呢，会明显的减轻。同时呢，这由于天气放晴啊， 这个早晚这个昼夜温差是会要加大，所以呢早晨的最低气温有明显的下滑，像包括长沙呀、杭州还有南昌等地啊，这个最低气温要再度降到啊这个5度以下，所以咱们这个到江南去旅游呢，这个早晚啊要注意及时的呀增添衣服。那么由于冷空气的这种不活跃呢，在长江以南地区呢，像今天早晨还是这种雾气弥漫的这种状况，那么明天开始像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江淮地区啊，这雾霾天气啊还会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所以去往江南如果开车去，这要注意一下道路的交通安全了，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嘞，谢谢全工，今天是周一，也祝您工作愉快，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多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更新之后的事故路段都有哪些呢？目前呢，富十路双玉桥到杨庄东街路口西向东车辆排队比较长，那么其中呢，北新安路口西侧西向东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西四环定慧北桥、五棵松桥、南沙窝桥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拥堵，队尾是排到了丰北桥。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南向北、大郊亭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18里店北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外环方向全线车多。再来关注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有多起事故，后车持续拥堵，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平房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那么另外呢，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又快速上升到了8.1，处于严重拥堵级别。环路交通方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南向北，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北向南，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京广桥的由南向北。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一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北向南以及由南向北的双方向，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是临近2018年的年末，那么还有两周的时间，咱们呢也不妨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年度关键词，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几个，但是呢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您对于年度关键词的解读是什么了。 这个芋头就说了，我先跟他说提炼一下他说的，因为他是三句话，那三句话也不四句话，这四句话提炼一下，分别关键是关键词是剪不完、烤不完、不饶人、 须尽早， 对吧？ 那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他2018年有剪不完的肉、烤不完的事、岁月不饶人、考试须尽早。 我一听这事儿啊，还真是麻烦。可能啊，已经是比如说年近不惑或者是30出头的一些朋友了，可能没有当年学生时代的那些考试的奋勇拼搏的精神，但是呢，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工作，我还得硬着头皮去考，所以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但说实话呀，您换种思维方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在那个考那个在职研究生之前、我真的是复习了8个月的时间。 我的天！ 而且那8个月，我们家隔壁有个咖啡厅，我每天基本上就是起来就直接奔那儿，只要不上班的时候啊。然后上完了班，但凡是有时间我都跑到那儿学习，因为有时候在家你知道对着床和电视你是学不下去的， 关键是一桌子吃的 啊，对，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那个时候咖啡厅里吃的更多 啊， 你想那个 那有什么好吃的呀，不就是个面包吗？ 想想得花钱。就不像家里直接打开就吃，所以真的在咖啡厅我学了8个月。就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妈来找我，我就说我今天还是得学习，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就跟我去咖啡厅，你自己看会儿报纸，织会儿毛衣，我学会儿习。 咱妈真洋气。 所以在咖啡厅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哎，这个特别好，让我回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感觉。 哎呀，要我说我自己的经历是不是就太吹牛的感觉呀、你是复习了8个月去考在职研究生，我当时真的是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天赋秉义，我记得特别清楚。 天赋一秉。 2013年，我还二秉呢。我这2013年，我是10月20号参加的北京马拉松赛。 哇哦！ 我跑完马拉松之后，10月27号，同样是个周日，全国统考，在职研究生全国统考。我当时用一周的时间看完了2本书，专业课。 你的快速记忆能力好棒。 最后考试头一天晚上，我自己看，就是这个书后面不都有一些大答题吗？综论题什么的，我看了重点的看了那么几道，我押对了2道题。 哇，你这么棒。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搞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狗屎运吧。 反正我就是居然上全国线了。 天， 我当时因为我就觉得我英语可能啊稍微的好一点点，可能给我拉点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能上全国线。反正就是嗨， 哦、 哎、呀 天哪， 好运气就是这样的光临到我的头上。 2013年的10月份，在你身上发生了很多事。 2013年马上我就本命年了，那个时候好像是哈。 哦，2013年，哦是呢，那个10月份先是过了生日，然后跑了马拉松，然后还考试成功。 哇，厉害啊！ 是不是沾了生日月的光？ 对，三喜临门呢。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一些分享吧。 那个格林特先生说：“咱妈。”可他是不是刚才之前发了一个言、 是 装在瓶子里的蝎子就说：“我的关键词是忙碌、美丽、重获新生的。去年生了老二之后，我就属于邋遢老大老二之间的，就在这个老大老二之间忙碌。”要跟你杠上，觉得老大进行学习战斗，要和老二的尿不湿奶粉，我就不再注意自己的形象，你敢加个逗号吗？ 我真的已经听不懂了。 他说我开始颓废肥胖，从2018年后半年开始进入到减肥恢复自己的状态，经过不到半年的努力，我减肥38斤，重新找回自信，从一个邋遢的妈妈变回时尚自信的女性。我依然忙碌上班，照顾家，照顾孩子，我的变化等等让老公对我的感觉眼神都发现开始改变了，而且我们的感情更加牢固，生活更加幸福。 真的是，我就觉得啊，越到了一定的年纪，工作越忙，孩子事越多，自己呢对自己的要求也千万不能放松。有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放松了，这可能就是家庭矛盾要出现的一个预兆了。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了，对方也要跟你一块看齐，两个人你看啊，就是跟工作当中一样，互帮互进， 互相督促，这生活才会活得越来越有味道。 嗯，我就觉得就是两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真的一块进步，一块积极的生活， 是， 对吧？然后一个比一个懒或懒惰，这样不好， 那就完了。 哦， 那就等着最后那一天吧。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您盘点一下2018年您的关键词是哪些呢？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啊。首先来说说什刹海地区了。西城区什刹海地区呢，将陆续在部分腾退的一些平房院内试点打造原住民与文化民宿、人才公寓等业态融为一体的共生院。 哎，西城区呢，在全面推进街区整理的基础上，重点在大石栏、天桥和什刹海等地区推动共生院，还有这个叫疏解腾退啊，智慧街区打造一些项目，例如天桥呢，将会以香场新市区街区复兴计划为契机，加快推进腾退房屋的改造利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山吧，哈，景山呢没有开放区域呢，将启动考古了。 嗯。 北京中轴线上继故宫之后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寿皇殿建筑群呢，已经于11月下旬实现了主体开放，标志着中轴线申遗工程又向前推进了。 哦，就是我小时候上的北京市少年宫 啊，对，就那块、 哎、 啊。目前呢，景山公园开放面积已经是达到了85%，还没有开放的区域分别是寿皇殿以西的兴庆阁文物区、寿皇殿以东的观德殿建筑群。明年呢，景山公园将启动兴庆阁文物区的考古勘察工作，同时呢，对观德殿建筑群的3-4进院落开展整修，推进景山公园的全面开放。 对，今年7月份呢，北京中轴线申遗确定了14处的遗产点，那景山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寿皇殿呢是中轴线上继故宫之后的第二大建筑群，目前呢，北京中轴线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寿皇殿建筑群的修缮工程是中轴线申遗的重点工程。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出境接待大厅了。12月13号，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通州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基础上，增加了3个自助服务场所。那么其中呢，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厅，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查询本人出入境记录3项服务。那么同天呢，朝阳分局、丰台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设立延时自助服务区，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台旅游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2项服务。 哎，提醒大家一下，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24小时自助服务厅位于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的北门东侧，地址是安定门东大街2号，实行全时开放、全程自助、全年无休的运行模式，方便申请人全流程办理业务。居民呢，需持身份证刷卡才能进入到服务厅内办理业务。 嗯，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啊，各个自助服务厅呢，仅能领取本大厅办理的出境证件，别的大厅是领不了的哈。 哎，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歌曲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年度关键词。 ready, baby. Think I'm ready now. Electricity, I'm flying into you. Think I'm electric, baby. So electric, baby. Wanna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Think I'm ready, baby. Think I'm ready now. Electricity, I'm flying into you. Even if I could, I wouldn't turn on.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8:51了。那么最后一小节呢，我们关注一条这个异闻趣事啊。其实我觉得啊，这条信息呢，真的可以，怎么讲呢？国内的一些中小学啊，咱们学习一下人家澳大利亚的一个新的规定。 对，我刚才我还在想呢，你看看人家啊，人家澳大利亚说从这其中的新州啊，明年开始禁止公立小学生在校内用手机。为什么呢？因为在州政府日前就正式的官方宣布，从明年起，该州的公立小学将全面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以减少对正常课堂秩序的干扰和网络的欺凌。 那么按照新规呢，在校学生在课堂和课外活动的时候均不得使用手机，那么除非是出于教学需要，私立小学和中学呢可以自愿全部或者是部分执行此禁令。 新州的州长就呼吁家长们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限制他们使用手机等智能的设备。他表示呢，滥用手机会引发学生的焦虑情绪，使他们受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的影响。禁用手机的规定呢，将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那么此前呢，新州政府呢曾进行了一项调查，评估智能手机给学生带来的利与弊。儿童心理学家呢评估了1.4万份问卷调查和书面的意见。他表示，澳大利亚12周岁以下的学生群体当中啊，有1/4的学生曾经遭受过网络骚扰和欺凌。他建议学生呢使用不能上网、没有摄像头的老式手机，以保持和父母的必要联系。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做法是特别对，也特别有必要。 我刚才其实，在那个广告时间，我还跟高磊在探讨。我说，我虽然现在没有孩子，我可能没有发言权，但我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身边有时候的同事就说，孩子的学校现在有的时候留作业都要用手机完成，我不太明白现在学校这样是为什么。有什么非要用电子这个设备要完成的呢？ iPad 留作业，手机留作业，一定要用这个电子设备吗？ 对，他们确实现在学校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苦衷。但是我相信，那原来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些设备啊。我们小的时候该考试考试，该这个默写默写，该留回家的作业写回家的作业，也没有任何的网络的帮助，我们一样学得很好，我们的成绩一样很突出。为什么现在就必须要掺杂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熟虑和考量的一个问题。 对，我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而且我们小时候就说，这些产品尤其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特别快嘛， 嗯， 所以呢，如果你这个让孩子们经常用手机来做作业，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好像是一个特别合理的借口，可以跟父母说，嗯，我得有一个手机，而且就会形成一个攀比风，难道不是吗？ 嗯， 手机型号这个他每周都在出新。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吧，当然我可能不太懂啊。 对，我觉得这个还要家长也要考虑一下，学校也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哈。 嗯，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的2018年的关键词都有哪些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妹就说了，两位老师早上好啊， 哎， 我的2018年关键词是开心、顺畅、坎坷、挫折、艰辛。我天，好多词哈，听起来可能有点费解，解释一下，就是上半年过得开心快乐，事事顺心如意，然而从下半年开始，我的生活就有如过山车一般，发生了很多的事儿，特别郁闷，至今呢仍在困惑当中，就可能还有解不开的疙瘩。也希望自己在2019年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万事大吉，万事顺意吧，祝福你， 祝福你 啊， 都好起来。其实每年2018年在回顾自己关键词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总结， 对， 然后这样呢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嗯，然后呢，我看看啊。装在瓶子里的蝎子不说，哎，高磊，我真是怀疑，嗯，我不告诉你了，我是忙碌的妈妈吗？你忘了吗？我在开着车上班的路上用语音发的消息，所以里面有的没有，所以那个字儿你看为什么发的不太好，再加上断句不太好，就是因为他发的语音。 哦，就是刚才苗山你念的那条，说你说你说的一定要加逗号那个是吗？ 对，他 那条不是我念的，蝎子，那条不是我，你别上来就跟我撒气，我告诉你不是我念的。 对，他装在瓶子里，蝎子说他发的语音，然后转的文字发的。 蝎子，你要再这样，吓得我不念你了，开玩笑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啊，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 安就说了，嗯，我的2018年就是医院，医院，医院，就是关键词。年初孩子把牙磕断了，去医院。 哎， 十月份老公住院，紧接着我又住院。到现在还没后续治疗，哎，这一年赶紧过去吧。 哦，真是挺麻烦的。118就说了，奋斗啊，2018我本命年，离开了体制，自己的公司一岁了，完成了两轮融资了，牛了，而且还开了第一家分公司，迎来了漂亮深沉的二女儿。 哎呦， 我带着大女儿顺利进入了一年级，开启了小学的模式，把父母的房子房贷还清了，而且还给自己换了车，补齐了老爸的退休养老保险，就差年底表彰一下辛苦了。我天，我觉得你就是人生赢家，太完美了， 人生大赢家， 对对， 真的大赢家。118，你看你的照片，我点开看了看头像，那就成功人士的头像， 稍微有一点沧桑。好了，我们都希望大家这2018都能够完美的结束，好不好？ 祝大家天天开心。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您一次青睐就是一份爱心，您一直享有就是一生健康。2018年12月21日至23日，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与您相约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上千种农产品精挑细选，优质特色向您奉献。为爱而来，乐享健康，让我们用爱心温暖湖南贫困地区，共同为公益助力。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物满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 喜欢滑雪，喜欢布灵布灵的礼物吗？喜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创意设计商品吗？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优折哦，先到先得。 妈妈，我要。